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好景不长，到了11月底，来了一群农民，风卷残云地把那片糜子割走了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于兆远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。离他们窑洞不远的地方，山水沟的一个拐弯处，有一个垮子。垮子三面是崖坎，另一边插着篱笆。这是农场的一个羊圈，里面圈着70-80只绵羊。羊圈里头有个窑洞，住着两个牧羊人，那是兰州市的两个右派。这两个右派跟其他的右派不一样，他们的身体很健康，面孔红润，红的都有点发紫了。于兆远不明白他们俩为什么有着那样健康的面孔，就问人家。有人告诉他，每过2-3天放牧归来，这两个右派就背回一只半死不活的绵羊来，人们都看见过，那只羊的屁股成了个血窟窿，肠子还往外耷拉着。牧羊人向队长汇报说，羊群在野外遇到了柴狗子，柴狗子把羊屁股掏去吃了。讲故事的人说到这里很生气，这样的事情出了很多次了，队长们也不追究他们，只是叫他们把死羊交上去，照旧还叫他们放羊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？他们两个人吃肥肠，管教干部吃肉，把骨头给灶上熬汤，还说是给我们宰羊改善伙食了。于兆远听了故事，一点儿也不生气，还开导那人，这种事儿你生啥气呀？现在是啥时局嘛，饿死人的时局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时局，你有本事你也吃肥肠去，吃不上不要妒忌别人。接着他又问，那羊皮哪儿去了？那人回答，在梁队长的房顶上。听说是在梁队长的房顶上，于兆远立即就跑到农业大队办公室去了。看看梁敬孝不在，他便很敏捷地从房顶上拽下2张羊皮，跑到河坝里去点上火燎羊毛。羊毛是烧不干净的，燎得狠了羊皮就烤焦，燎得轻了皮上剩下2毫米长的一层毛根。他干这种活很有耐心，慢慢地燎了一整天，将羊皮烤得硬夸夸黄澄澄，如同马粪纸一样，然后撕成小块放在嘴里嚼，美美地吃了一顿烤羊皮。吃剩下的羊皮他拿回窑洞，给其他人一人分一块吃。羊奶糠嚼着又脆又香的羊皮说，老于啊，要是能回到兰州，就凭你给我的这块羊皮，我请你到阅兵楼吃一顿烤鸭，阅兵楼的烤鸭比不上你的烤羊皮的一半香啊。于兆远的好日子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因为在明水农场 的确是没什么东西可偷了。但是于兆远的确不愿意坐以待毙，他又跑到草滩上去撸草籽儿。一天，他过了铁路，进山谷挖黄药子，回来的路上看见了几根骨头棒子，就把它们捡了回来。同屋的人说，那东西没法吃，也没有营养。但是他说，没啥营养是对的，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，毒不死人吧，这就行啊。他就研究怎么吃骨头，总也想不出好办法，便把骨头放在火上烤着看看。谁知这一烤，竟然出现了奇迹，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，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。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，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，没什么异味，而且有淡淡的咸味儿。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，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，居然凑了一捧之多。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，咽进肚子。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。吃了两天骨头棒子，到了12月上旬，队长就把他调到西沟的病号房当看护去了。11月中旬，死人到了高峰期，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。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儿，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，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，请地委给调点粮食吧。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，他训斥梁步云，死几个犯人怕什么，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，你小子怂了吧。梁步云灰溜溜地回到农场，想来想去决定成立病房，想办法少死几个人。于是管教干部们亲自动手，把全场饿得爬不起来的人集中在山水沟南端的七八间大地窝子里，每个地窝子盘个炉子取暖，并且派两个身体好一点的人做看护。看护的任务是开饭的时候炊事员送来了饭，他们俩把每个人的饭盒收集起来，叫炊事员打饭，然后送到每个人的手里，还要给病号们端屎端尿，叫病号躺着别动，减少热量的消耗。病号们每天夜里10点钟有一顿加餐，厂长指示每天宰2只羊剁碎了熬汤，再加上一点胡萝卜菜叶子，给病号增加点营养。看护人还有一个任务，把死了的病号用被子卷起来捆好，拉到门外放着，再把新病号安置在空出来的位置上。于兆远是个聪明人，他发现夜半时分病号死亡的多，他们入睡以后再也醒不过来。于是每到半夜，他就把所有的病号都叫醒，叫他们坐着说说话，少睡点觉。有些病号烦他这一招，骂他，滚开，烦死人了，连觉都不叫睡。可他不生气，笑嘻嘻地把病号拉起来坐着。他笑着说，你狗日的，要是不起来坐一会儿，死了可不要怪我。由于他奇特的护理方法，他的病房里死亡率最低。当看护期间，他没偷过什么东西，因为一间病房里有30-40个病号，忙顾不上偷。结果仅仅半个月的时间，他的身体迅速地垮下来，他的脸和腿肿了起来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却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，就在他非常悲观地认为离死亡不远了，将会步那些死难者的后尘之时，西北局兰州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，纠正省委的左倾路线，抢救人命。12月下旬，明水农场来了一辆大轿车，把病情最严重的人拉到新华劳改农场去休养。作为护理员，他忙里忙外地搀扶病号上车。一辆轿子车，座位和过道都塞满，也只坐了50个人。车要开了，梁队长叫他也上车，说是到了新华劳改农场，还要他伺候病人。他忙忙地回到自己的窑洞去拿行李，看见杨乃康在窑洞门口晒太阳，他又急急地跑去找梁队长，说杨乃康不行了，也叫他挤上去吧。梁队长同意了，他就走回去搀扶着杨乃康上了大轿车。这51个人到了新华劳改农场，住在两间学校的教室里，地下铺了许多的麦草。在这里，于兆远失业了，因为有一批从上海收容来的无业市民、妓女、舞女和旧政权的一些职员正在这里劳动教养。领导从他们当中抽了十几名姑娘伺候这些病号，端屎端尿。在新华农场，于兆远又接着偷。虽然他也享受病号的待遇，一顿一碗很稠的加了肉末的大米粥，但是他总觉得饥饿难挨，每天吃过了饭就到处溜达。有一天，他进了一间办公室，看见墙根上立着两麻袋大米，他就盯上了。他趁人不备，溜进去把大衣的口袋装满了大米。然后他回到住处，把杨乃康叫起来，扶着他走到外边去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两个人嚼生大米。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过了3-4天，一辆大轿子车开到了新华农场，把他们又拉到了明水农场西边15公里处的捡泉子农场，住进了一间库房一样的大房子。在他们到来之前，明水农场的另外几十名体力衰竭者已经先期到达了捡泉子农场。在这里，他们被告知休养几天，身体好点以后就送回兰州去。可是情况却进一步恶化，没有肉粥了，粮食供应又回到了每天半斤豆面的状况，死亡继续蔓延。捡泉子农场是个劳改农场，这里也在饿死人。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于兆远也走不动路了。捡泉子农场也有很多从上海收容来的妇女，领导叫他们伺候这些右派，端屎端尿。但是于兆远不习惯这种扶持，还是坚持自己上厕所。谁知道有一天他去了厕所，蹲在茅坑上，他居然站不起来了。他用双手触地，想先撅起屁股再抬起上身，不料手一软，一个跟头就栽倒了。 他在地上坐了一会儿，有人进来解手，才把他扶起来。这件事把他吓了一大跳，他想，可不能躺着等死了，必须搞到吃的。人只要不放弃生的追求，就总能够绝处逢生。于兆远多年以后讲到加边沟的时候，这样对我说。他说，在厕所摔倒的第二天傍晚，吃完了墨糊汤，他慢慢的在捡泉子农场的角角落落溜达，想找点能吃的东西。突然，几挂马车驶了进来，停在粮仓门口。捡泉子农场的管教人员叫来一帮二劳改卸车，车上是一麻袋一麻袋的蚕豆，有的麻袋破了，卸车的时候蚕豆洒在地上。于兆远想上前捡几颗蚕豆，被管教干部喝退了。他想，可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。他就围着马车转呀转呀，琢磨着怎么才能搞到蚕豆。突然，他发现这天的月亮很亮，月亮把库房的暗影投在院子里。其中一挂马车的拉套马正好有半截身躯站在暗影里，办法马上就有了。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，潜入库房的暗影里，慢慢的接近了拉套的马匹。他跪倒，四肢着地，从马的两条腿之间钻过去，在马肚子的掩护下又进到原马的身下，然后钻到车下边去。二劳改们正在卸粮食，管教干部站在一旁监视，但是谁也没有看到于兆远已经爬到车槽下边了，一下一下地划了地上的蚕豆。他把大衣的两只口袋都装满了蚕豆，然后又小心地从马腿之间爬了出来。可惜的是，刚刚爬到库房的暗影里，他以为安全了，就往起一站，突然的一阵头晕目眩，眼前迸发出一片耀眼的白光，猝然摔倒了。他摔倒的响声惊动了一位管教干部，这个管教干部叫人把他拖到梁敬孝住的房子，说，你看你们的人干的好事儿。他把于兆远口袋里的蚕豆掏出来叫梁敬孝看，梁敬孝看着他的手说，哎呀，人都晕过去了，你还做啥嘛？那位管教干部愣了一下，转身走了出去。于兆远回到大房子之后，把偷来的蚕豆分给身旁的人吃，一人几颗，他自己多留了一些，躺在被窝里蒙上头，嚼上几颗，再嚼上几颗。生蚕豆的味道竟然香醇无比。明水农场的右派们在捡泉子农场的时候，省委派往加边沟的工作组正忙着联系车皮。1961年1月1日，右派们接到了通知，今天要走一批人。为了保证右派们能够平安地回到兰州，从张掖地区医院抽来了几个医生，挑选病号中的健康者先走。检查到于兆远了，一位医生叫他站着，用手捏了一下大腿。于兆远干瘦的大腿哪经得起他的一捏呀，他扑腾一下倒在地上。那医生就说，不行，这个人不能上火车。过了几天，又送一批走。梁敬孝事先通知他，你想走不想走啊？想走就精神些。于是于兆远把身上的劳教服脱掉， 换上从家里带来的三年来一直当枕芯的棉袄，并且洗了洗脸，从梁队长那儿借了个剃须刀刮了脸。当医生检查到他捏他大腿的时候，他咬着牙挺住，没有摔倒，连哼都没有哼一声。这时候梁静孝很默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瞧这小伙子多精神。医生看了梁静孝一眼说，叫他上车吧。这天是张掖地区派来的大轿车把他们拉到高台火车站的。黄昏时分，火车进站，人们蜂拥上车。火车在高台站就停五分钟，人们都着急，使劲的挤，竟把于兆远挤下站台去了。他从车下边站起来，想爬上站台，可是爬了好几次，用尽全身的力量也上不了站台。这时候，人都上车了，要发车了。兰州市公安局来接他们的张科长吼他，快上来呀，火车要开了。他说，我是想上来，但我上不来呀，就叫火车压死我算了。张科长说，你想死啊，我还不能叫你死。他一把将他拉了上来，推上车去。车到兰州，几辆大卡车把他们拉到民政局的招待所。进了招待所，他立即到处巡视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可偷。他看见招待所餐厅外的墙上挂了许多一把一把扎好晾干的芹菜，当天夜里他就偷了一把。吃完了招待所供应的大米粥，他和同房的人又煮芹菜吃。招待所的大米粥很好吃，煮得很软，还加了很多的肉丁，只是一顿只给一碗，吃了饭就跟没吃一样，胃里空荡荡的，很难受。第二天晚上，他又去偷芹菜，却发现已经被人收起来了。但是他看见了厨房门口的泔水桶，他把手伸进去捞了两把。桶底有许多煮米饭煮糊了的锅巴。他回到客房，拿个洗脸盆来捞了半盆，拿到水管子上冲洗了一下，又拿回客房煮了煮，几个人分着吃了。过了两天，他又侦查有什么东西可偷，竟然在张科长住的房子里发现了后窗户台上放着几摞烧饼。他认出来了，这是返回兰州时坐火车餐车上供给大家的烧饼，张科长全都买下来了，可一个人只分了一块，剩下的现在全都摆在房里的窗台上。